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即将到来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最美是音乐的触动交融。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他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FM 九八六，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收听由贾悦带来的《越听经典》。每天傍晚的六点到七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晚间的十点到十一点是节目的重播时间。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呢，贾悦都会用一些非常经典的国语好歌来陪伴大家。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想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些经过时间沉淀后的歌。首先呢，这样的歌曲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有更多的人来听到它，能够被大家继续传唱下去的，一定是值得品味的好歌。而另一方面呢，经过岁月的沉淀，听歌的人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内心呢会变得更加的成熟，能够体会到的情感层次也更加的丰富。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听费翔演唱的那首《故乡的云》。最初呢，这首歌应该是高凌风的原唱，而费翔呢在1985年的春晚上演唱了这首《故乡的云》。当时他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自己刚到大陆时间不长，而且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婆，因此呢他在演唱起这首歌来的时候呢也会更有感触。而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费翔演唱的这个版本呢，是他在歌声飘过三十年央视举办的一个演唱会上来演唱的这一版。费翔说，经过时间沉淀之后，他再来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当自己在美国待了很多年之后，以一个游子的身份再来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对于故乡有着更深的理解，对于故乡的云这首歌在演唱起来也会有着不同的理解。 天边飘过故乡的不应想找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吧，望着天涯的游子，归来归来哟，别再思念。 那故乡的风，那故乡的云，为我抹去伤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再次感谢您，谢谢。 耳边现在听到的这首《爱的代价》是由张艾嘉来演唱的，这首歌呢能够带给我们心灵一种安慰。刚一开始第一句话，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这种用回忆来叙述的方式，一下子就会把我们拉回到过去当中。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光阴的故事》来自于音乐人罗大佑，而这首歌呢也被用在了《中国合伙人》那部电影当中，是由邓超、黄晓明、佟大为这几位电影当中的主演来合唱的。电影用这样的一首歌来向我们展示了三位年轻人在属于他们的光阴中所经历的一段不平坦的创业故事，也为我们展现了三个人在友情当中的分分合合。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唱友情的，它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朋友》。朋友分为很多种，但是说起好朋友，或者是那些令我们非常难忘的朋友、难得的朋友，都是陪我们共同经历过时间的考验和我们拥有共同故事的那些人。 还有痛，还 都说孤木难成林，我们人呢在生活当中也离不开相互帮衬的朋友。相信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再来听这首《朋友》的时候，更能够理解朋友的含义。有可能我们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身边的朋友可能会越来越少，但是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最珍贵的。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马来西亚歌手柯以敏的一首《河流》。这首歌呢，就像是他的名字一样，通过节奏的变化以及柯以敏音色的婉转多变，让我们体会到了河流的时而舒缓、时而湍急的这样的感觉。同时呢，歌中也把人生比作是河流，也会时而平静，时而经历风浪，不管是哪一种，坦然面对就好。 这应该就是缘分吧，生命足迹步步与你结伴，多少次笑中的泪已汇成了海洋，装进记忆行囊，这应该就叫人生吧。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呢，我们会听到刘德华的一首《回家真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这些歌曲呢，都会是一些经过岁月沉淀的歌。不仅是说这些歌曲呢，经过了岁月的考验，而且呢，我们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从最初开始听到经过了岁月沉淀之后再来听，会有一些更深刻的理解。而现在为您送出的这首《回家真好》也是这样的一首歌。上半时段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您，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我们与您下半时段不见不散。 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多么荣耀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

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由陈淑桦演唱的一首《笑红尘》，它是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来自于一部古装的电视剧当中，它就是《香帅传奇》的片尾曲《新水调歌头》，由叶凡来演唱的。配合着电视剧的风格，这些古装电视剧的插曲啊，或者是片头片尾曲，大都还是拥有着洒脱的气质，所以呢，每每听起来都会让我们有一种心胸开阔的感觉。 洒长天，不问月是圆缺，梦里婵娟，心有难全，人已无眠。不负高处寒烟，今宵惜别，怎奈他日相见，爱也眷恋，恨又缠绵，人已疲倦。离离痴情尘缘，可是天，可是夜，相逢不改变，可是梦，可是路，都还没有变，歌舞升平灿烂中，是否有我的明天。几时天，几时夜，相逢又改变，几时梦，几时路，都已走到边，晓风残月依稀中，是否有你的从前。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叶凡来演唱的一首《新水调歌头》，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和前两首歌的风格很相似，它也是来自于一部古装的电视剧当中，是由李丽芬带来的《得意的笑》，为我们唱出了那种非常豁达的人生态度。 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 是满了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啊，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且挥挥袖，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千金虽好。 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送上的这一期呢，都会是一些经过岁月沉淀以后的非常耐听的歌曲。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歌呢，都是来自港台的一些古装影视作品当中，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1994年内地的一部电视剧《过把瘾》的片头曲，由刘欢和那英共同来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呢，也像它的名字一样，让我们听得很过瘾，唱的是一种轰轰烈烈的、义无反顾的爱情，所以让我们听起来也会有一种过把瘾的感觉。 过上一把瘾。 下定那决心，不要再深沉， 活上一把瘾，说出我的 想到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赵咏华1994年的歌《最浪漫的事》。大家之所以喜欢这首歌，还是因为认可这种坐在摇椅上两个人慢慢变老的方式是最浪漫的。而且经过岁月的沉淀，人变成熟之后，也会觉得最浪漫的反而是这种平平淡淡的。所以每次听起这首歌来，也会觉得非常的温馨。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由叶倩文带来的一首《真心真意过一生》，而这首歌呢，也会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共同来分享了很多经过了时间沉淀之后的歌曲，不仅是歌曲经典，而且呢，当我们经过了岁月的沉淀之后，再来听他们的时候，也会觉得越来越有味道。在节目最后，就把这首《真心真意过一生》送给您，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真心真意过一生。 北京时间19:00。